歡迎大家收聽我哋今日嘅新環節 《玩具簡報》。 好啦，咁我哋之後再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哋多咗一個環節啦。OK， 嗱，咁唔鍾意聽玩具嘅朋友呢，咁可以 skip 咗呢段㗎喎，我哋會分開兩段聲帶嘅。OK， 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快啲講啦，我哋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短嘅節目嚟嘅啫。OK， 咁韓永同埋Tatsuku主持嘅。OK， 咁睇下先，今個月呢喂有把高達劍出喎，好似係咪？ 係， 好大把喎。即係唔係一比一，係 冇可能一比一，即係 整身 係真人手， 一比十二嘅。OK， 咁玩咩嘅呢？有冇劍嘅？冇喎， 冇劍，就空中對戰，有聲。 係啦，係啦，佢叫做咩 ？Airsoft Battle 啊。咁你話貴又貴，咁佢有得玩又唔算貴嘅，4980 yen 啦。咁我諗嚟到香港都係幾百蚊嘅啫。係 咯。 係啦，咁其實 OK 㗎喎。 個造型相當靚嘅，白色咁有掣咁啊。另外隨住《星空奇遇》套電影將會喺出年上演啦，咁樣相應嘅玩具已經開始趕住出籠啦。就係、 是、有咩呢？ 有原本我 Original Series 嗰、那個阿葛克隊長同閃撲佢哋用嘅通訊器啊，即係好似部Mogi電話咁啊。其實Mogi話佢最初都係諗 抄佢， 抄佢嘅，咁啊剪開個通訊器啊，同埋嗰個手 上面嘅 Phaser 係咩嚟 ？Phaser 個槍啊？ 集速光線槍。 OK， 我睇佢似電鑽嗰樣。OK， 好，仲有乜？仲有乜？ 快高， 快高。 咁另外。亦都會出一啲《星空奇遇記》嘅 action figure， 咁就係 有阿 Wolf 啊，同埋 驚悍人 喺《星空奇遇記》第二代嗰度，同埋太空站九號嗰度 兩個唔同嘅造型啦。 嘅啊，唔係一個就係阿 Wolf， 一個就係驚悍帝國嘅皇帝啊。 哦，嗰個帝國嚟㗎。同一個人。 阿 Chancellor 嘅佳人啦。 OK， 好，仲有邊位？ 另外仲有幾個驚悍人嘅將軍嘅，同埋一個驚悍戰士啦。仲有佢哋養嗰隻叫 Todd 嘅， 好似只狗。 狗同野豬之間嘅怪物。 OK， 做咩快？咦嗱，有超人啲嘢喎。 嗱，先嗰輪都同你哋提過，曾經有一套電影卡通版電影嘅正義聯盟嘅，咁、就係叫 New Frontier 新疆界啊，咁樣佢裏面嘅 一啲都唔新喎，佢哋著啲好舊嘅超人衫， 超人係著唔係著三個褲啊，係孖煙窿嘅，咁佢要著翻條裙嘅，佢係完全用翻30-40年代嗰個嘅造型啊，至到60年代。 講翻個玩具先，咁係170mm 啦， 係啊， 嗯，咁唔係好大個嘅啫。 嗱，有邊幾個人物啦？綠燈俠、超人、神奇女俠同蝙蝠俠啊， 係啦。 如果你頂得順嗰啲造型都幾得意嘅。 OK。好，咁仲有咩出？ 咁冇啦，咁跟住 睇 第二啲啦， 睇下第二啲啦，因為我哋其實一路喺度睇緊啊，上緊網嘅其實。 係， 仲有乜嘢呢？仲有啲乜嘢？嗱 ，Joker 啦， 係啦，係啦，值得買嘅一樣 啦。Joker Hot Toys 啊，第二版。 係。咁今次就完全係用佢嗱一開套戲一開幕佢係咪打劍銀 行 嘅咁就用嗰個戴住咗小丑嘅好怪嘅小丑 面具係啊係啊， 仲有最特別嘅就係佢今次個面上咧就做翻個面甲係化化地嘅，唔係成個係 啦，見到肉色跟住面度有啲白色化妝， 仲有好多機密好多道具啊，包括有啲美金啊，好細張嘅美金， 打劫銀行 嘅小手咩牌啊，打劫銀行嘅工具箱啊，槍啊， 咁孭住嗰個袋係 啲炸彈啊咁嗰啲咁嘅嘢啊，咁其實 睇落仲靚過上次嗰隻， 係唯一遺憾就係佢因為打劫銀行嗰陣佢著普通西裝，係係係，咁就但係論個造型咧，其實 哇嗰個頭真係好靚啊，做 得。佢尤其是嗰啲頭髮嗰種油 啊，佢有兩個頭嘅喎，一個係散頭髮，一個係扎起咗定濕立立嗰個啊，係嘛？ 扎起咗， 係啦。咁嗰個方便大家戴翻嗰個小手頭笠上去咯。 另外 Alien 亦會出隻12寸嘅公仔啊。 係啦，係咩嘢講嘢啦？都幾靚睇落。 都相當唔錯嘅。 係啦， 仲有 鬼佬喎，萬能俠喎 ，Size 快行嘅一個結集係 啦，12寸 塑膠公仔， 喂睇落唔錯喎， 咁甚至有一個其中一集 換咗隻後備 飛拳嘅造型。有鍋釘嗰個飛拳係啦。 誒，仲有佢隻朋友號係好慢滑板嗰只。 哦，呢個係第二期，即係噴射噴射嗰個， 噴射個朋友號嘅嚇。 係啦係啦，哇！同埋咧，馬莎應該話高達咧嗰個抽獎嗰個乜鬼嘢話叫做咩？咩一番上咩唔係個唔記得個咩上次咧抽有個馬莎眼鏡啊嗰個咧， 再再 喂而家新嘅一次抽獎咧，上次即係 Circle K 有一抽嗰個啊，我唔記得嗰叫咩抽獎。 咁啊有 今次有乜嘢 嘅？ 喂，全部馬莎嘢喎今次， 有個好騎呢，唔知咩馬莎隻揸個紅隊星隻角就高達隻手揸住啦。啊，另外最得意嘅就係一隻 水牛 嘅 戰鬥機， 遠赤 運輸機係啦，竟然係後邊嗰架 遠赤。 嗰架 小型機其實 係冇錯啦，嗰架穿梭機啊，係啊，即係初初馬莎咧，嚟揾阿卡曼嗰陣揸嗰 架穿梭機，係 啦，佢就降落喺嘅水牛帽艦度噶嘛， 但 係拉起出嚟係一把遠射啦， 相當 有 一 個馬西嘅高筍啦， 嚇， 同埋紅瑞星同 瑞星嘅 魔蟹嘅一個公仔啦，最過癮咧，佢今次咧四個嘅。面具啊，細路仔面具啊， 包括馬莎啦、紅瑞星嘅扎古啦、高達同阿寶啦， 冇錯啦。咁呢個好得意咯。咁同埋有一扎嗰啲好似嗰啲鏈啊、肉鏈啊，布鏈啦， 布鏈嚟嘅，即係 掛鏈，但都係 類似日本餐廳嚟 啊， 有 啲 一翻啊嗰啲嘢，嗰啲 石瑞星啊、馬莎專用啊咁樣，紅瑞星啊咁樣，都幾得意哦。 另外，凌波麗又會出手板杖啦。 係幾時啊？ 同埋紅紅十一月，同埋 我又係嗰啲泳衣嗰啲啦。 泳衣女啦，當然。 唔係手板，呢啲膠 figure， 膠 figure。 當然個凌波麗對腳又長咗少少啦。 食換啊，其實應該講係。 另外有一個鬼佬出嘅都幾得意喎。 係咩咧？ 獅子王啊，百獸王啦。 叫 Voltron， 但係佢鬼佬版就叫 Voltron 啦 嚇。書嘅。 啊 ，Book End 啦，我哋叫。 係啦，喺書嘅兩邊夾住啦。優秀 造型都幾好嘅。 喂，幾靚喎，真係幾靚喎！我講真，買咗都唔捨得攞嚟夾，因為會花 嘅，另外可動戰士將會出就係 二 set， 直頭可動可變添 啊，可變佢改咗名叫可變。 咁個造型亦相當唔錯嘅。 有個蒙面超人風雷電嗰個係咩鬼嘢嚟嘅咧？又係啲景品嘢啦， 景品嚟咯嚇， 景品嘢啦， 1260 yen 嘅都唔會係咩大嘢啦。 咁另外有啲嗰個Kiva 繼續出景品頭啦。咁又有扎高達啊，景品頭咁樣，係啦係啦，係咁仲有乜嘢咧？快啲，係好慢啊個網喐得，係咦？點解好似亂亂地咁樣嘅咧？係啦，咁仲有咧，係啦，哥斯拉 啊，機械 哥斯拉又出隻 RC 啊，即係呢個嘅遙控 遙控玩具啦， 佢 話最過癮就係個遙控器啦，真係抄翻第一代，即 係 1974年嗰度個哥斯拉對機械哥斯拉嗰個嗰啲外星人揸嗰個控制器啦， 不一樣啊， 係 啊， 有少點嘅樣咧，就有少少似鐵人28嗰個， 係啊。咁睇下先，快啲先。嗱，呢個係咪好似話Gundam Fix 啊？Gundam Fix 啊，會出 ND01 啦。 咁呢個 但之前有冇出過啊？ 應該冇，應該冇出過。 ND01 冇出過。應該 冇出過。咁但係今次佢純粹係 ND01 加呢個外邊嗰個重裝 重裝甲啦， 就唔係換裝咯。 哦， 唔係換裝咁玩啦。係，咁嗱，睇下仲有冇先啊？嗱，即係大家個網慢啊 ，OK。嗱咁啊， 另外有 Starstream 啦，星星跳嘅 復刻嘢嚟嘅嗰啲好似。 另外會出隻 Golden Delta， 其實 Delta 係 kit 嚟嘅，嗱 C3 入面啲限定嘢嚟嘅。 哦， 係啊係啊，咁啊睇下先，就啲 Mark Cross 嗰啲以前舊合金嗰啲維基利啊， 嗰啲重出啊復刻版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哇唔得啊個網真係好慢啊。 係咯。 咁啊係啦，大家忍耐一下咁啊好。咁咪再去片睇下先。嘩呢扎係咩嚟嘅呢？ 有個力奇大阿斯嘅， 我諗係手板嘢嚟嘅。 260mm 都幾大隻㗎喎。 225mm 都幾大隻。 唔係大隻唔大隻，貴好貴啊 ,25000yen 貨仔。 但係個精細程度 咁係好靚，不過當然可能佢砌。 另外有個會場版嘅水晶高達啦， 係咯，因為啱啱過咗個 C3 嗰個玩具展啊嘛， 係， 咁啊呢個例牌㗎啦，上次都有一隻留咗香港賣到超平啦， 不過今次呢就得隻高達嘅啫，得隻卡洛奇版高達，全透明咯，傳說中嘅洗機嘢啦，佢哋話叫做。 點叫洗機啊？ 即係話啲嘢啤啤下要揾嘢洗下機喎。 哦，原來如此。 係咯係咯，嗱有隻涼宮嘅泳衣 figure 啦，揸水槍啊嗰啲咁樣嘅咁上下嘅嘢啦，係咯。咁啊，睇下仲有咩先？嗱咁呢個嘅 V 型電池盒 啦 ，V 型係啊係啊 ，V 型個合金又出多次喎。 呢個就係復刻版啦。 唔係復刻版，係新嗰、那個即係嗰個版本嘅再出多次。咁但係咧，今次係加料嚇，咁有乜嘢咧？冇錯啦，咁就係佢最經典嘅所謂重戰車型。喂，但係好似卡通好似冇出過嘅、有冇啊？ 唔記得， 我真係唔記得。就算有都好似係最尾嗰集嘅咋。 可能係 因為呢個係 V 型啊嘛，唔係超力嘛。超力咧就後半段佢已經 會趴低， 趴低變咗個戰車，重戰車佢絕招嚟噶嘛。咁當然嗰時無線冇做到咁厚啦。咁就 V 型嗰時做曬又記得，但係我記得好似都唔好有印象佢入邊呢個趴低嗰個形態。 可以。 其實呢個形態咧喺舊嗰個 V 型嘅合金係有做過嘅，咁可能你當佢係復刻翻似舊嗰合金咁樣理解啦。咁但係咧今次除咗呢個加啲部件變戰車型之外咧，咁另外隻手其實佢嘅手唔知大家知唔知咬低咧變變咗支手槍，係啦，咁其實有埋呢一個新嘅即係部件咁俾大家玩一下啦。咁啊、即係如果大家未買嘅可以追翻嚇，其實都屬於好嘢嚟嘅。咦，咁呢集咩有冇嘢講啊？ 有個 Angel 嘅， 係啦，半身 太郎啦、 啊。Star War 又出啲咩鬼嘢話，即係嗰啲叫做叛亂軍嗰啲 Super 差，唔會喎，唔係講緊白冰喎，即係嗰啲第一集 Star War, 第一集 New Hopes 嗰度，係 啦， 一 開始係啦，俾阿 Darth Vader 你衝入嚟嗰陣咧，嗰班人 其實即係新 Star Wars 裏面嗰、那個那個星球啊，女王嗰個星球嘅殘餘戰隊嚟噶 咯。哦 ，OK， 嗰啲、 okay, 人 戴好鬼大個鑊咁大個頭盔嗰啲咧，大家 哦，咁其實佢都類似嘅新嗰、不過就冇咁大個。 OK， 咁另外有個1:100嘅 VF 廿五啦，係啦係啦，咁啊有我哋見過個彩色都 OK 嘅，都幾靚幾靚嘅，係啦 ，OK， 咁我再去啦，因為真係好慢啊，唔好意思，咩又有啲高達 嗰啲騎士嗰啲騎士轉啦、啊、 又出翻啊唔知喎、 啊。咩？都幾靚嘅，今次用曬空色嘅。 係、啊、喂 ，SDX 喎，即係咩意思咧？其實一個新嘅 series。 新 series 咯、啊， 係咯，好似真係精細度係高啲。 係， 我就唔敢講係咩嚟啦。OK， 咁、啊、另外係咪 VF 100 即係係咪即係零啊？係咪即係 Marcos Zero 啊？ VF 一 係咪我唔記得喎，係咪？係後來啊， 後置 後來嗰啲 ，OK， 係後來嗰啲 ，OK， 又係個 show 度有啲即係展覽咁啦，咁啊靚都幾靚嘅，係咪？ 可能係 Frontier 嗰啲啊，係嘛？ 係咩？哎、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新嗰啲我真係冇乜點追，同埋佢啲嗰啲好難認嘅， 因為其實差唔多樣。 咁啊，合金雲個咩大讚卡啦，係咯。嗱，咁啊，鐵人28啊，嚟緊會出啦，即係當然係出咗大武士先嘅，應該係。咁鐵人28今次又會跟啲好多嘢嘅喎，咁有個金田正太郎啊，咁咧最過癮咧，佢又係有個控制器啊。嗰、那個 Gip 啊，手提 Gip 嘅28控制器啊，係啦，咁、那、嗰個又好靚喎，同埋聽講咧，那個控制器咧識打開自己彈出嚟嘅喎啲嘢， 哦，係咩？ 係啊，即係你打開就會自己彈嗰啲嗰兩個杆 啊， 嗰啲咁嘅嘢， 杆嗰啲 啊，係啊，聽講啊，咁啊唔知點樣啦 ，OK， 咁大武士啊，其實冇乜嘢嘅，其實就總之係變形啦，咁不過咧佢有架比較大少少嘅嗰個車啊。 係、那個精細程度好啲啦，那個車 冇錯啦，即係佢除咗走入去裏面嗰架車之外咧，另外俾多架大少少，咁呢個有啲似嗰時啊蜘蛛俠嗰只咁啦， 啊係 啦係啦，俾多架你咁樣玩啦，咁啊到時出嗰陣我哋會詳細再同大家講下啦，當然係咪？哇咁其實好多垃圾嘢喎，個 C3 啲資料。 不過都係手板類、手板同埋扭蛋類多啊！ 聖衣神話繼續啦， 呢個當然啦，長賣長有嘅， 大家熟過我 咁啊！當然高達00嘅會出啦， 係 H 之嘢啦，係咯係咯，一大扎啦咁啊！另外係咪有啲啊蒙面超人乜鬼嘢話？電王係咪 啊？ 係 SIC 又繼續有嗰扎 反而個感覺就係電王做咗呢啲怪嘢冇咁怪咯。 係哦，因為佢本身都怪。 你記得 嗱，佢唔係淨係出 龍 V3 真係好核突，好怪嘅個樣。 唔係淨係出超人喎，佢嗰扎咩二魔神喎？ 係二魔幻魔神 係啦係啦， 幻魔神都有 出啊咁。 咁啊， 但係做咗都係好正常樣喎，冇舊啲無面超人做咗之後咁怪喎啲樣。 哦，因為佢根本而家個造型都係 fit 翻呢啲噶嘛。 哇！但係睇翻 而家阿卡普台會出埋，即係嗰時劇場版嗰啲怪雞造型啦。 哦，係。 係啊，啲金色啊，咁嗰啲咩一邊一支支啊，咁嗰啲，我都唔知叫做乜嘢啦嗰啲。 另外。比較怪啲就係啊粉紅色嘅五勇士嗰個 S， 咁而家睇到 VF25F 嗰啲彩色相啦，喂真係幾靚喎，得唔得 啊？幾靚，真係好靚， 係嘛？唔知道幾多金屬粒不過，老實講，但係不過睇落就唔錯嘅，係咯，咁同埋咧，呢個嘅揸鼓 version 二咧，除咗呢個 Johnny Rison 之後 啊， 仲有白 狼 啦，冇錯啦，不過個膠嘅感覺強啲啦，因為佢白啊， 白色就睇膠啲啦。 咁我到時啊，大家整少少畫翻啲線啊，落啲燒光咁，可能啲都 OK 㗎啦。係咯，呢只咩嚟㗎？ NT01 啊， 呢只咩嚟 㗎 ？NT01 啦， 唔係都係 Gundam Fix 嗰只。 我 Gundam Fix。哦，同埋咧，嗰時嗰只有 G 戰機嗰只1:100嘅初代高達合金咧，畫合金啦嚇。啊，佢又唔知點自己一個又出多次喎，冇 G 戰機嘅。即係好似馬沙紅色嗰隻咁出多次，咁但係佢呢就 跟資自己 冇錯啦，但係呢佢送 咗 啲新嘅係啦，流星錘 同埋嗰個其實最初 差係唔係本來都有嘅咩？之前嗰隻冇㗎， 好似冇跟差 哦，即係又多少少嘢咁啦，咁係咁都係有啲狂四郎版嘅壁紙啦，亦都係咪？嗯，咁啊，嘩呢度有啲重複嘅啫，唔緊要。好啦，咁我哋繼續啦。咁咦，唔係喎，仲有喎。OK， 唔得，個機真係好慢，好慢，好慢，好慢。係，咁啊，仲有啲乜嘢呢？哇，去唔到啊，個機真係。 嗯。 好，嗱，咁都係繼續翻頭先嗰啲同樣啦，不過多啲相咁啦。 係。 解釋唔到嘅照片啊。OK， 咁啊，嗰啲咩話 ？M 嗰啲叫咩話 ？MIA 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咁啊！有啲咩出啊？ 量產型嘅腳嘅 紅勇士啦，紅勇士叫紅勇士啦，有隻 初代 呢隻叫乜鬼嘢？ 自作版揸鼓啦。 哦，嗰個 咩？ 嗰時 MS05 啦， 係啦，嗰套直出 OVA 係嘛？ 係 嗰套 CG 好靚嗰套咧，係啦，嗰套裏邊出嘅，哎真係唔知點形容嘅真係，有啲啊咁啊林明明有個公仔啦。係嘛？我知道林明明咧，亞馬遜出過係著旗袍嘅喐得嘅 figure。 哦，跟住再 係啊係啊，咁嗰個就或者大家可以上去亞馬遜嗰個嘅網睇下啦。咁幾靚嘅喎嗰個。 係咯係咯。 嗯。哇！唔得啊，呢個機真係呢條線真係要抌咗佢。OK， 咁我哋再睇下冇啲再新啲啦。咁好似係咪係咪 個 Darth Vader 前啱？ 係啦。 喂，以前你咪有過嘅？ 係啊，以前我都 唔係幾年咯，十年都有咯。 不過嗰個就高大啲， 全新嘅，我記得以前嗰個。同埋咧入錢去之後咧，佢會講嘢喎。 會講嘢，同埋佢隻手係咬得嘅。 係啦，即係會講啲 Darth Vader 啲經典嘢啦。 可以變翻類似雙手揸劍咁嘅狀態嘅。 係，但呢一個咧就好似唔得啦。冇錯，不過咧呢個 仲要半身 啫，係啦。咁都係二三千 嘅。要補充以前嗰個係鬼佬出嘅。 哦，呢個 都係鬼佬㗎。 係。係啦，咁呢個就可能係簡化咗啦，咁就淨係半身上。 淨係半身上啦，冇活動關節。 我相信其實同一個嘢都唔頂 嘅 啫。 可能同一個，另外會有一個Han Solo嘅 action figure 啦，啊唔係嘅 呢個係咩嚟㗎？呢個 figure 啦，不過但係咧佢個著衫件衫係真㗎喎。 係。 哇，記唔記得以前咧，咪有套四個機械人好鬼醜樣嘅咧？嗰個叫乜鬼嘢？咩四？唔知咩？真唔記得個名字。 真係嘅，又黃又綠咁。最好笑就係嗰四個人嘅必殺絕技啦。係 啦，你掹住我只腳，我掹住你腳，咁跟住無敵風火輪咁樣嘅。咁 啊，竟然可以轉得難。 嚟緊竟然有幾個廠會出佢喎？咁就係 CM 啦，首先。咁另外咧 ，EX 合金亦都會出。咁嗰套嘢，我真唔記得個名係咩？咩飛天俠定咩咁無敵飛天俠？ 係 唔記得啦，係啦係啦， 太耐啦，亦都唔係咩重要嘅嘢。 咁好搞笑喎，佢一個好似側邊有兩支保齡球樽咁嘅咧，綠色嗰個。 係咁每個有個 主角機竟然唔係一號啊，係四號紅色嗰個。 係咪？但係佢一二三四嘅羅馬數目字。 哦，係咁一號二號就會喺呢個嘅十月啊會開始有㗎啦。咁另外 Part 呢把係咪有嗰個 軍用機械人 啦， 有兩隻色，藍色、粉紅色， 即係都係 CM 嘢啦 ，CM 出嘅嘢啦。 咁啊，睇下先。 冇 啊，冇啊 ，OK， 咁睇下有冇再有啲新嘅網啊。好，咁我哋睇多兩版先。咁其實差唔多嘅。咁我記得好似龍珠，啊，我唔記得咗喺邊度。係啦，我記得曾經睇過，哎，揾到啦。龍珠同呢個海賊王咧有個 cross over 嘅一啲，應該算係食換。 大家都係擺翻差唔多嘅 pose 啊。 冇錯啦。咁因為嚟緊佢哋會兩套嘢都會有各自嘅新嘅卡通啦，係啦係啦。好，咁佢哋就係點嘅呢，就係路飛呀搭住阿悟空膊頭啦，咁兩個主角梗係咁啦。咁最得意呢就係嗰隻鹿呢同阿 悟飯 玩個合體個動作啦。咁當然其他人都會有即係兩邊嘅角色一齊合照咁嘅形式咁樣去出啦。咁佢一對一對咁出嘅 ，OK， 咁另外 Hot Toys 啦，係啦 ，Mark Two 啦， 即係邊只咧？ 純銀色嗰只啊， 係啦，唔係鐵桶喎，鐵桶係 Mark One 啦， 人名樣嘅， 冇錯啦，咁啊同嗰只有顏色有咩唔同咧？就多啲鍋釘啦，係啦，不過都唔錯，都幾靚，同埋呢個 Tony Stark 個面上都做得好真嘅，係啦，咁同埋另外又有就啲 HCM 鋪啦。 是啦，包括。 是啦，零零嗰隻嗰隻新嗰隻喎，新嗰隻零零高達啦 ,Double Zero 啦，咁嗰隻咩飛龍高達，即係 Wing 入面啦。係。係啦，咁嗰啲啦，咁睇下先，仲有冇啲咩新料啊，有嗰個咩話 屠太郎啊。 係啦，即係 電王裏面嗰隻幻魔神啦。 有個 figure 出啦，咁怪佢最得意呢，有一個另一隻手腕呢，就係個木牌睇住。這個叫做什麼我參上咁樣啦，即係 參上啦，佢因為佢裏面成日 講 佢講 呢句嘢， 我 係啦，咁但係唔係貴喎，都係5000英到貨仔，咁到係幾百蚊嘅啫，咁我相信唔係 polystone 啦，咁可能真係膠嘅一啲， 應該係啦， 冇錯，咁另外有啲含啦，超人頭啦，相信都係一啲， 就今次就 食換嘢啦，係咯， 有埋美國版個含啦超人女仔喎。 哦，係 USA 係啦 ，Ultimate USA， 咁佢可能都出曬㗎啦，儘量係咯， 係咯， 咁差唔多啦，再 update 埋最後呢個睇下有冇嘢，咁如果冇咧， 係啊， 英基啦，由遠英基啊，呢個漫畫版嗰個樣又有個公仔出啦，應該都係 PVC 嘢嚟嘅啫， 係應該係硬嗰啲， 係啦，咁 同埋 呢個我唔知咩嚟 啦。 唔係呢個係阿劍啊嗰個啊，唔知咩公仔嚟嘅喎，唔識啊。有關節嘅， 會喐得嘅， 唔知係啲新嘅嘢 ，Siri 嗰類嘢啦。OK， 咁仲有啲乜嘢啊？ 狂 四郎，我哋頭先有冇講過？ 四郎啦，有 講講過啦，係咪 啊？無形狂四郎嘅， 但係佢唔係跟咁 fix 喎。另外有啲叫做咩 mini figure 喎，啲新嘢嚟喎。 係咪扭蛋咁細嗰啲咧？ 啊，可能係 PVC 嘢嚟嘅，咁啊塗裝真係完成咁啦。啊，有個鬼太郎公仔。是乜鬼嚟嘅呢，哦，做得都幾精細㗎喎。 25cm 都幾大隻㗎喎。 係咪我見啲手手腳腳呢唔係嗰啲小飛俠咁一碌腳嚟㗎喎，有真人咁嗰啲腳 腳。真人腳啦。係 囉。喂，另外有個即係呢個我真係唔知咩產品，有啲超人八兄弟嘢咁。 可能都會係狗蛋之類啦。 係咪喂，我未話睇咗嗰個乜鬼嘢啊 ,Morbius 個 DVD 係咪嗰個新 嘅。唔係嗰個 OVA 嗰個。 OVA。喔咁或者等後你喺下一 part 嘅三番全面睇再講啦，作品方面。咁另外有嗰個沙漠 渣 鼓嘅 B 級出嘅嗰啲 kit 啦，咁如果大家鍾意嗰個造型，其實幾靚嘅，不過呢我相信大家要有啲即係改造即係玩呢啲 kit 嘅功夫啦，咁如果唔係就都 佢都係上返嗰啲甲啊同埋嗰啲中間 係，不過佢叫完成咗出嚟就幾靚囉。OK， 咁其實今次呢個就差唔多㗎啦。OK， 咁大家嗱唔鍾意聽玩具嘅唔使聽呢 part， 咁鍾意聽玩具嘅聽完呢可以繼續聽我哋下一個嘅環節啦。就係呢個係 Sci-Fi 全面睇㗎喎。OK， 咁我下一個環節再見啦。 拜拜。